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125集，北行。这日清晨，小四子早早起来，坐着伸了个懒腰，发现公孙还没醒呢。公孙这几天都忙着看病，熬了几夜，今天天亮才终于可以躺下。小四子轻手轻脚地掀开被子下床，穿好衣服，帮公孙将被褥盖好，拿着小脸盆出门到院子里洗漱了。小四子到了院子里，就看到在院中打太极的天尊。 尊尊早。 早。 天尊打了个手势，迈腿又一推掌，行云流水一般，小四子暗暗啧啧两声，端着脸盆到了水井边。展昭走了过来，貌似也是刚起，就帮小四子打水，顺便往对门阴侯的房间张望。 外公还没起床呢。 你外公和你红姨昨晚上走了。 天尊一句话，惊得展昭水桶都掉井里了，他赶紧跑去打开房门看，果然房间空了，收拾得干干净净。虽然展昭之前总想撵阴侯回魔宫，但是这两人不说一声就走了，展昭不免失落。 去哪儿了？都说一声。 貌似有什么急事儿。 这时包拯从院子外面进了，看来早朝已经散了。 我今早上朝的时候正好碰到他俩，阴侯说你还在睡就不吵醒你了，他有些事情要办，和你红衣先走了，让你啊有空记得回家。 展昭点点头，但也皱个眉头。 什么事情那么着急啊？别是魔宫出了什么事儿吧？ 我们也收拾收拾吧，下午启程。 启程？去哪儿啊？ 都怪那个胖子。 不问还好，一问包拯显然一肚子火，众人面面相觑，庞太师又怎么了？原来刚才上早朝的时候，有人起奏说北方有些地方已经开始下雪，今年极寒，要送粮食和衣物去赈灾，以免雪融天冷，冻死更多人。 众位爱卿，谁愿意当押运官去赈灾？ 让我去吧，反正我闲着，而且邹良的人马正好在这里，他们的战马跑得快一点，晚一天的话都可能冻死人呢。 赵真本想点头，谁料想庞太师突然插了一句嘴。 皇上，九王爷一个人去太危险了，而且他是兵马大元帅，哪里有让大元帅送粮食赈灾的道理，麻烦左将军跑一趟也就差不多了。另外押送官一定要文官，好顺便查查当地有没有什么贪赃枉法之徒，还要监督赈灾的粮食和衣物公平分配，此一职非包大人莫属。 众人听太师说了这一大堆都明白，太师是想撵包大人去北方赈灾，自己好在开封逍遥自在两天，不用整天被他盯着。 皇上，其实庞太师更适合这次赈灾。 包大人也不是省油的灯，于是两人又在金殿吵了起来。 反正最近开封无事，干脆你俩带着你们的出巡队伍陪着皇叔一起去吧。 说完，赵真撂下瞠目结舌的包拯和庞吉，乐呵呵回宫了。这俩事儿妈不在，他也能轻松几天，免得每天听他俩吵架，听得他脑人疼。包大人无奈，让人整理一下北方的龙图案卷，看这一路北上能不能顺便解决几件案子。不过他倒是也觉得的确应该去一趟北方，雪灾将至，北边这一块若是不早早赈灾，到时恐怕会死很多人。天尊笑眯眯也去收拾东西了。 往北去啊。 天尊，你也跟我们去啊？ 嗯，下雪我喜欢。 众人这才想起来，天尊的内劲就是极寒，冰天雪地应该很适合他。于是包拯命人准备大量冬装，而此时开封城门口十来万兵马已经开始集合，大批物资集结，百姓听说是去北方赈灾的，纷纷捐出自己的衣物粮食让赵普帮忙带走。展昭边收拾衣服边前前后后转了一圈。 小四子，你见着白玉堂了没？ 刚才来了一趟哦，听说要北上就走了。 嗯，他没说去干嘛呀？ 没有。 白玉堂会不会有事抽不出时间不一起去了呢？他不去也无可厚非，又不是开封府的人。 展昭想到这儿，又看了看在院子里喝茶的天尊。 他没理由丢下天尊不管吧？陪着天尊走也是个理由啊。 展昭正想着，就听到外边喧哗，他和小四子都往外望，就见白玉堂走进来了，身后白福带着几个小厮，提着几个包袱。 什么东西啊？ 北方极寒，你们都没去过吧？ 公孙等人都点头，包拯也走了出来。 太冷，有内力的人还好，没内力的人熬不住的，这些南方穿的棉袄被褥根本不顶用。 白玉堂说着，身后白福上来打开包袱。 大人，我们府里之前集体去过一次北方，有不少御寒的衣物。 包拯凑过去一看，嘴角直抽，那一件件皮袄啊，那一件件裘衫啊，那一件件貂皮、虎皮、狐皮、熊皮，总之各种各样的皮啊，还有又厚又软的羊毛毯子啊。包大人是脸黑，看不到眼皮子跳。 真有钱呐，太不像话了。 开封租用的马车不结实，北方山路难走，我换了几辆。 众人嘴角抽了抽，这话说的不那么含蓄，就是你开封府也太穷了吧，这么几辆破车还想北上。包大人顿时觉得有一点点胃疼。白玉堂抱着小四子就往外走，众人都好奇跟了出去，刚走到大门口就张大了嘴，就见门口停着十几辆大马车，那马车是真的大呀，大到离谱，关键叫马车还不太准确，这车有的是用高头大马拉，有的是用骆驼在拉，还有一大群狗。 你哪儿准备的那么多马车？ 这是陷空岛的马队，我们经常会去北方送货，再冷这帮伙计都知道怎么办事儿。衙役们毕竟不是干这个的，一旦遇到大雪封路，有再多人都没用。 包拯为难，白玉堂一番好意也的确帮了大忙，但是是收还是不收呢？这时赵普正好带着人回来了，一看到马车乐了。 好东西啊，就这么走吧，上北方这车才顶得住啊。 说着赵普招呼开封府的小厮和马队的伙计， 搬东西上车准备启程。 包拯乐得答应，反正是王爷拍板收的东西，至于白玉堂的人情，包大人最后看了看展昭，没有钱长，大不了肉长。展昭连着打了三个喷嚏，他感觉鼻子好痒，左边耳朵超烫。于是开封府门前就热闹开了，众人准备远行。展昭看了看身边白玉堂，白玉堂正给小四子一包糕点，是陈修做好让他带来的。 你也去啊？ 你不要我去啊？ 要的。 展昭想都没想就开口，又觉得不妥，补充了一句， 那天尊也要去的。 是啊。 嗯。 小四子左看看右看看，然后凑到白玉堂耳边， 妈妈刚才到处找你，以为你不去了呢。 展昭手指头戳了小四子的腰一下，又去戳肥嘟嘟的屁股。小四子揉着屁股看展昭， 本来就是嘛。 展昭尴尬了，白玉堂声音难得没有冰冷，而是显得十分柔和。 反正我也没事，一路都会跟着的，挺有意思的。 哪方面的意思啊？ 哪方面都挺有意思的。 这样啊。 展昭心里挺踏实了。白玉堂这番话表示出巡到哪儿，无论第几站他都会一起去吗？那感情好啊。傍晚的时候，浩浩荡荡的赈灾队伍在赵真的亲自送行下离开了开封府北上。马车里，公孙怀里抱着小四子翻看龙图案卷。这马车的确够大，小四子都能在里边滚来滚去。展昭骑着马凑到窗口问公孙 先生，第一站是哪儿啊？ 第一站是到雪城。 雪城？头一回听说这地名啊。 其实是亳州城，因为经常下雪，天寒地冻的，所以别称雪城。 欧阳不愧是地理通，什么地方他都了解。赵普在另一边的马车车窗口看正急忙翻卷宗的公孙。 那一带有案子吗？ 嗯，我刚才好像看见了。 公孙找了一会儿，找到一份拿出来。 啊，有一份。好厚的卷宗啊。 什么案子啊？ 是关于天母吃人的。 天母是什么？ 天母？ 一旁天尊盘腿坐在一只白骆驼背上，特别神仙特别飘逸的从众人身边经过。 尊尊听说过天母吗？ 天母是传说中天上的妖怪，趁下雪天下凡间吃人。 吓死人了。 的确吓死个人，过去一年里雪城被天母吃了三十几个人。 一年下雪的日子才几天啊，这天母胃口太好了点吧。 白玉堂似乎是想到了什么，微微皱眉。 雪城的话，百鬼山庄是不是在雪城啊？ 对啊。 百鬼山庄是什么？这个地方怎么又是妖怪又是鬼的，吓人哦。 百鬼山庄是江湖大门派，庄主薛百鬼据说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但是性格很古怪，翻脸不认人，不怎么好相处。 你认识？ 薛百鬼我不认识，但是百鬼山庄二庄主秦离生我认识。 秦离生就是那个看不见东西但是耳朵超好的盲侠秦离生。 嗯， 他名气比薛百鬼大呀。哦，原来是百鬼山庄的二庄主。 秦离生曾经跟我说过一件事，他说薛百鬼有些不对劲，百鬼山庄迟早要出大乱子。 什么意思啊？ 不知道，他说话的时候很严肃，不像说笑，但是具体我也不清楚。 说话间，公孙探头出来，顺便将趴在车窗上的小四子拽进马车里。 那个秦离生是他到官府报的案。 什么？ 众人觉得惊奇，江湖人跑去报案，最离谱的还报案天母吃人。 这里写着呢，一年前报案人就是秦离生。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